比如说这个伤害为什么那么大，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婚礼的时候很多不是你的家人的人都出现了，但是他们没出现，别人会怎么看你，你会不会觉得格外的孤单，这些委屈是不是没有时间好好的梳理过。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去认真的对待自己，谅解是认真对待自己的一种方式，去整理你的痛苦，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哪些需要没有被真正的满足，而今天除了你的父母，你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特别认同思佳刚才所说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父母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明，带引号的高明啊，就是他们对很多事情的认知可能也有自己的很多执念和局限。我们之前分享的一本关于母女关系的书里边，他就曾说，其实你的妈妈可能和菜场里见到的买菜的阿姨大娘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啊，但是你总寄托你的父母是最智慧的，最善解人意的，对你最无条件接纳的。如果我们能站在一个众生的角度来谈谅解，就是众生平等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每个人有自己局限，每个人有自己的不知道的地方，就犯了错。我记得也有人说过啊，那些我们认为犯错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强大，没有那么高明，但是只是他们此生被赋予的角色是必须要保护我们，是不是？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一想，是不是谅解就会变得容易一些呢？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正在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是不是这样，你才会相信有？